喂，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都系阿顺哥喺翻度嘅。本来牛医生咧，琴日就上嚟，不过琴日个仆街话搬屋，搬捻到今日都未嚟到，咁即系未 屌靓妹啊！又系 喂，好老实讲一句，有靓妹屌我都唔嚟啊！啲人就问我哋系咪解一解一题咁啊？其实唔系解一题，我同牛医生仲有联络嘅，亦都好紧密，但系个时间夹唔啱啊！第一，第二样嘢，我仲想喺呢集里边多谢问候我嘅各位啦，有阿思思啦，有呢、這个阿班文啦，班文多谢晒你，真系我哋脱期脱咗三期，屌你都真系非常之容忍我哋。 喂，不如你叫得闲叫班文嘅上嚟录下啦。 班文 系啊， 哇！我哋养咗出嚟得唔得啊？死人！ 出去佢我戴面具得唔得啊？ 屌你都有得面具戴啦，我捽面嗰啲点啊？食烟就食唔到啊！屌， 面具笃喺个面具笃个窿啊 嘛？咦，咁系喎，笃三个口一个呢度两个，屌 点点啊？ 咁咧好多谢嗰啲网友嘅问候，真系病到呕电。咁啊，咁今集我哋录一集就系唔知做乜生意。咁咧。香港底而家做生意，我想同大家讲，屌今次施政报告讲，又叫我哋搞啲咩产业咩创意产业啊，屌搞啲咩搞啲乜，我觉得嘥卵气。屌香港而家已经系一个咩嘅城市咧，搵钱好难，你仲要系一笔好大嘅钱，搵一嚿好细嘅钱好。 即系我觉得咧，要搵钱咧，其实咧就。 喂，笋哥，可唔可以掉嗰粒蓝色箍笋俾我晾喺只脚？ 哦，呢只我好啊。啊，即系其实冇噶，好简单啊，搵钱就好似莫锦全咁样，即系靠。曾蔭權个恩亲嘛， 屌、即系喂，曾蔭權个仔成个低能仔咁样样。 喂，好耐啦，做医生系咁啊。 唔系啊， 我唔系话牛医生， 牛医生似低能仔。 我唔系话牛医生， 哇，真系成个低能仔。 喂，但系我想咁讲，即系其实呢个年代做生意一定要靠人关照，咩意思咧？即系好似话， 真系要人关照。 好似话好似今次咁样，你话曾蔭權。你喺個 political 即係喺個政策上面去制定啦，令到你個恩親咧可以賺到錢咁樣。喂，咁樣呢啲錢呢啲豬籠入水嘅喎，擺明。即係呢啲係完全唔需要點樣用腦嘅時候咧，你企喺度就得噶啦。咁樣總之你企喺一個啱嘅位置，然後人哋咧就見即係望住就射啲錢過嚟俾你。係 啊 係 啊 係。即係呢個就係點講咧？呢、這個就係關照。 嗱，我又想講一樣嘢，曾蔭權唔知點解近呢幾年做官係咪做到傻撚咗，變得咁撚蠢？第一慳電膽係咪真係對環境有益呢？ 喂，佢唔諗呢啲嘢噶嘛？ 嗱，我想同大家市民講啊，我哋唔好俾政府蒙騙咗。我哋成日講一樣嘢環保，嗱環保，我哋話係我哋要環保啲啊，唔好用烏絲燈泡。第一，烏絲燈泡唔係唔環保。你唔好成日聽香港綠色和平定咩香港環咩保護環境嗰條女咩成日出嚟講嘢嘅，嗰條女每月嘅人工大約兩雞幾嘢，佢收咗錢，佢唔係義工嚟噶、第一，佢係義工，你聽佢講，佢係受薪噶，受薪嘅你又唔好聽佢講啦。佢冇呢份工作，佢乞食咩？第一，第二樣嘢，環保就唔係要用慳電膽。慳咗電係咪真係環境保障到呢？第一，我哋要睇翻我哋嘅政策。點解政府或者點解呢個世界係要燒生物能源？嗱，生物能源嘅開採係令到環境係受到好多嘅即係傷痛，係翻唔到轉頭噶。第一，第二樣嘢，人哋成日講哇核電唔環保，邊個話俾你聽核電唔環保噶？環保組織啊嘛，環保組織係收咗咩錢啊？石油公司錢啊嘛。一間核電廠啊，我哋講翻最近期嘅三里島發生核事故，喺三次人為錯誤裏面啊，都係得大約一 kilo 嘅污水流出海面，嗰啲海水嗰啲污水仲要係對環境構成唔到任何傷害嘅。嗱，核電廠係非常之安全，但係點解啲人要打擊核電？因為核彈啊嘛，核彈爆咗就唔安全。嗱，我想同大家講，俄羅斯嘅核電廠點解當時呢、这個切爾諾梅爾核電廠會發生咁嚴重嘅核事故，係因為佢哋嗰個反應堆係唔係輕水式嘅？嗱，反應堆係分兩種嘅，一種係輕水式，譬如而家法國佬用緊啦，美國佬用緊。核事故當中如果有事，佢嘅傷痛唔會係咁樣樣噶。俄羅斯嘅工程師設計核電廠嘅時候，就係如果係反應堆有事，佢係會向下沉嘅。即係佢個設計，但係你知核反應堆好熱㗎，咁向下沉一沉都冇底㗎嘛，即係可以不見底地向下沉，咁就令到環境好大污染。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就是、因為當年嘅資源問題，即係所以佢要度一條咁嘅市橋。咁美國佬同埋法國佬啊，或者架仔啊，大陸嗰啲反應堆唔係咁嘅，佢一有事係點嘅咧 close 㗎， 即係成個嘈一聲鎖住咯。等於當年沉落去嗰隻核潛艇咧，喺俄羅斯俾美國佬撞到嗰隻核潛艇，咪沉落海底嘅。而家嘅核反應堆係全部鎖死嘅，即係一有事嘅時候就 lock 死嘅，唔會有任何嘢漏到出嚟嘅。你都唔好渴望核子反應堆爆炸，基本上唔會爆炸，即係除非你真係 N 咁多年前設計嗰啲。 就可以咁講咧，即係普羅大眾其實對呢種所謂核能源咧嗰個認識咧，其實唔係好深。 啱啱。 咁其次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咧。只是知道一點，就是如果萬一佢爆炸就唔得掂。 係、 啊、不過我話咁睇嘅。 嗱，我仲想講一樣嘢、啊，石油廠爆炸都唔得掂，比核子反應堆污染更大、嗯、更深。 即係可能我冇諗住有下一代啊，所以咧我慢慢都接受一個觀點咧，係可能都比較自私嚇、啊，就覺得呢、這個世界咧。 喂，係喎，我哋今集叫咩名啊？啊，係啊，所以呢、這個 唔知做乜鳩啊嘛。 做乜鳩啊？ 即係咧呢、這個世界咧，其實咧係嗰種所謂污染咧， 係 翻唔到轉頭， 係翻唔到轉頭。 即係咧，而家講緊話而家都不停去講話南北極啊，嗰啲 冰， 佢講緊差唔多接近十年裏面就可以冇咗成個北冰洋啊嘛。咁其實然後就令到全球個水位上高，咁大家不停去講呢件事，咁究竟係咪有解決嘅方案咧？可能有，但係要大家一齊做。咁但係咧就係呢個世界就 係市民一齊做，係大家政府一齊做喎。 即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就係、是、自私嘅人多， 啱啊。 願意去保護環境嘅人少，然後就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真係講得幾好啊，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即係你一定係咁噶啦。即係咧，哪怕咧係有時都好乸頂人嘅，即係你叫我玩保護環境，我做完十九幾個鐘，出面就三十幾度，唔開冷氣， 黐 鳩屎，咪就係，即系咧，有時你就會諗住，哎呀，我寧願快啲死。 我同你講啊，筍哥，北冰同埋北極同埋南極啲冰融化，你呢各國政府，你知唔知第一時間籌備一啲咩咧？掘石油嘅裝備啊，嗰個諗住開石油，因為有啲冰阻住開唔到啊。 我近排咧就撒萬禮喎。呢、這個屋企有萬禮啦，咁樣咧就一群咁樣嘅，咁有一日我發現到咧， 哇！ 有 幾隻東蟹啊，我上次去過。 不過近排放咗蟻粉真係好多。 係咩？喺邊買？ 唔係普通啲雜貨鋪買咯。咁我嗰日見到有個蟻窩仔，咁我諗嗰度都幾十隻咁樣啦。咁你想象到咧，跟住然後噴一下殺蟲，啄一聲，咁全部死曬咯。因為我心諗，生命就不過係咁啦，即係呢個我本來都有過一下惻隱之心嘅， 但係咧， 但係我覺得啊，佢咁樣其實都幾干擾我嘅生活嘅，因為有一日咧，點解咧喺個電腦個 keyboard 度咧，走啲萬禮出嚟喎， 咁 我打錯，我係打錯字，我唔係好邋遢，其實唔關事，係住村屋係咁啊，咁然後咧，我就諗啊，其實生命最佢脆弱到就係我撳一個掣咧，佢就全部死曬，其實 可以 係 咁， 咁其實。其實人都是咁啫，即係呢個，如果你諗下人哋掟個炸彈，我哋一次過含包散咁樣，其實就亦都不過，即係其實亦都不過如此，即係所以即係將來要面對一啲更加差嘅環境咧，呢個情況咧係必然嘅。既然佢一定要發生，而大家咧亦都係自私嘅人多，肯貢獻社會嘅人少，辛苦嘅人多，休閒嘅人少。願意對社會付出的人多，願意為自己的生活付出的人多，願意為社會付出的人少，就這三點一看就知道其實沒得回轉頭了，即是要起碼我想啲水要浸到腳眼，我回屋企我都是繼續開冷氣，我真的沒得搞這些，我只會想下我會搬去一個緯度高一點的地方住。 筍哥，我想跟你說我哋電視成日日日都有宣傳環保，環保唔係個人做嘅，環保係政府做。嗱，環保我哋叫我哋用少啲嗰啲膠袋，用少啲乜，全部都係益商家佬。我哋喺環境裏面做嘅嘢係好少。我想同大家講，美國開少兩日軍車，美國開少兩日軍艦，美國開少幾日呢個戰機，美國炸少幾日依一刻，美國喺阿富汗撤軍。已經令環境令 一大步啊！ 一大步， 你唔好講呢啲啊！你話嗰時候呢個中國放啲飛彈上個天空度咧，提早落雨啊！ 係。 喂，嗰啲係一個好勁嘅 environmental cause 嚟噶嘛，本身就是你对呢个环境是造成很大的污染， 系 即系我有时就会咁睇，即系你人类实在太多 issue 啦， 唔系同埋一样嘢，地球人口实在太过多啦，你要环境保护冇办法，因为人口是爆炸性地生产出嚟噶， 咁同埋你讲紧大家需要咩咧？即系大家即系政府中间又要威吓，然后咧你又 你都唔使讲呢啲啊，顺哥，每人食分。每人食同屙啊，對個環境都嚴重受污染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啊，係喎，屌你老味，食完可以唔屙咩？邊啲人最中意講環境保護呢？高床暖枕，食飽飯冇屎屙嗰啲嘛。香港人係其中一種啦。 係係，唔係啊？我呢個都。我即係香港人，好多人都唔可以咁。 屌你老咩！你食飽飯揾屎屙嗰啲。 而家問題就係、是啊，我唔係唔想環境保護啊， 係生活都成問題，點環境保護啊？有好多地方啲人。 喂，我有即係近排我都識咗，即係我有幾個學生咁啊。即係睇嚟佢哋都係啲都係叻人嚟嘅，即係中大畢業，講緊去做電腦板嘅，去研究即係將一個大嘅電腦板變成四粒 IC 仔嗰啲咧，即係咧去做嗰啲 designer 嘅。佢話：哇，晚晚都 OT 八九十點，翻到屋企睇一個鐘，跟住然後咧就可能沖杯咖啡啊，做下啲消閒嘢咁樣。 沖完涼又瞓覺噶啦， 或者睇下電視。佢戇鳩鳩咁望住個電視，望一陣覺得喂舒服啲，瞓下。之後咧，我覺得。哇！你啲生活都冇 quality 嘅都好 冇噶冇噶，你揾到錢未必有 quality 啊！ 喂，所以咧，即係萬一就係儲埋啲錢嘅時候，梗係一次過係即係最無謂。你唔好叫我咩慳啲乜嘢啦，唉、哎，我咧唔撚想慳，即係盡量令到自己。即係我琴日再睇有一個係講無線講 lifestyle 嘅，嘅節目。咁咧裏邊有條女都幾正，叫做 Ann。 做 Ann。 咁樣咧就 嗰個咩樂咩停啊？ 我唔知喎、啊。跟住然後咧，佢裏邊講咩咧？就係話啊，而家咧有一個咩環境保護嘅即係 protection ocean 嘅餐咁樣。佢話點咧？佢係歐洲都好流行嘅啦，就係咧你去食一啲register 咗係去購買有優遇期啊， 係咁佢咪貴啲咯？ 係啦嘅餐廳咁樣，咁你會即係會買一啲係肯定佢肯保育海洋嘅 seafood 咁樣。跟住然後咧，那個女仔咁樣食咗兩嚿之後，啊，佢話幾好味。我心諗其實啲魚係冇分別嘅。佢話我食完呢嚿嘢嘅時候咧，啊，我覺得我盡咗一啲社會責任。我心諗而家所謂環境保護本身亦都係一個商品。 啱。 而呢個商品咧，正正就係冇嘅，就係即係有啲嘢不停咁樣宣傳，覺得你係需要有一啲責任，而啲責任係需要俾錢買嘅。 啱， 並且個價錢仲要好高。 啱，咁你咪啲傻仔去做 咯。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呢樣嘢係有價值嘅時候，大家一齊做咯。 啱啊。 係咯，即係大家都係用優越期去魚，你唔需要將成件事一個 branding。 啱啊。即係啲。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啊，阿順哥，你講起呢個環境保護。我想同大家講，香港起間核電廠啊，你唔燒中電嗰啲生化能源啊，已經唔使用慳電膽啦。慳電膽裏面大部分嗰啲熒光粉都係有劇毒嘅。屌你老咩！你燒烏絲彈咩撚樣啫嘛？核電仲要平好多添。 即係阿曾蔭權咧呢單嘢咧，即係你都睇到，其實 我覺得 首先就係、是、哦，其實唔係蠢啦，我就唔用蠢啦。開頭我都用蠢去理解佢。 係。 即係點解咧？我就係覺得，即係其實大家都嗱，我諗係。起碼80%的香港人都不相信咧，佢係利益輸送嘅，都係笑佢戇鳩嘅啫。 唔係我信佢利益輸送。 係咁，但係咧，我再諗深一層，即係咧喺成個施政報告裏邊咧，譬如話一講完一大輪嘢，嗱我試下，譬如話我同你係傾咗一大單生意嘅時候，跟住去到最尾啦，啊萬寶路幾好食， 咁係買條萬寶路嘅。 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咁 啊？有啊！我話俾你聽，當年我試過傾一單嘢係咁樣，同個代表傾咗好多好大撇嘢。咁咧嗰條友講佢，唉、哎，屌你老尾又想飲啤酒又呢條路，咁好過一期㗎啦！屌你老尾呢度咪有 XO 任你開啦已經，屌咩飲啤酒咩咧？再傾耐啲，原來咩咧？佢想攞打啤酒翻屋企啊！ 系，跟住然後咧，有一個咧，城中名人啊， 系聽唔到，你突然間講一次啦，屌！哦， 系啦，城中名人啦、啊啊，都算係啦， 系啊。 咁有一次 高生啊 ，Glow 啊，系啊，高生，阿高腾哥， 阿高腾 哥，呢、這個有一次咧喺我喺一個時裝嘅。fashion 一間 fashion house 一個日本嘅 fashion house 咧，佢開幕禮咁樣， 啊，跟住然後咧，佢就請咗佢嚟做嘉賓。 佢咪攞衫啦？佢 啊，你聽埋我講先。跟住然後咧就去，咁然後咧大家無厘頭咁樣講完咩 U G U 媽媽圖啊，又講完一大輪啊，呢件衫幾靚。跟住然後咧， 咁嗰日肯唔肯送俾佢啊？ 咁咧又拎上身啊，又著下咁。係著完之後咧。然後咧就係、是、個日本仔咧，冇、送俾佢喎， 梗係唔送啦。 跟住然後咧就、因為咧你請阿高頓哥咧，咁佢就 佢實嚟㗎，我記得高頓哥係 佢唔係，佢係佢未必一定嚟，咁、但係佢都叫做 fashion icon 啊嘛，係啊。咁啊誒，佢咧係唔會佢唔會收錢嘅，唔會收你錢嘅。咁、然後咧後來咧透過佢助手咧誒、因為我個朋友就係搞呢單嘢嗰個後邊嘅教授嚟，佢、就話阿高頓哥嗰日就好唔高興。 是 是啊，即是因为觉得人家不给面子， 是 即是呢你想想、即是他整件事呢就是、我不收钱你，但是你连一件衫都不捨得这样， 是 即是其实大家心目中都根本有很多计较， 是 即是你会见到曾蔭權这件事的时候在处理这么大的 issue 里面突然间讲了一个很不经意地说、说送电灯胆，他本身他觉得好像很 positive 这样的， 是 但是呢在个 scale 里面呢他占的比分分量呢太小， 是 小到呢几乎令到我觉得他很压得， 是 譬如说这个做完这么大的施政布局大家记得着纸底裤你明白吗即是呢那件所以呢就就无私显见思，是我就在这件事上面我就觉得他真的有心益他的外父， 有是有啦，这个当然啦， 咁然后我就会觉得即是 no matter 即是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悭到电，就算悭到电啊，这个中电和港灯啊都可以透过呢一种叫做保证他们的收入的 收入营运那个成本，因为他这样的，我想跟大家讲个故事是这样的，港灯和中电呢，我们用的电发电厂发譬如十瓦电，但是市面上用了八瓦，其如果两瓦去了哪边一样会消耗了，因为电不能够储起来的，是那呢所以呢政府呢就会跟两电呢就签订了一个呢叫成本营运的协议，即是我点呢都要赚钱的，即是电是开电厂不会蚀钱的，那所以呢你用了那个悭电胆呢它生产出来多了的电呢都是白费的，你在电费里面总要给埋的，所以悭电胆不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任何的环保，环境保护之后的目的呢就是你戆鸠仔就去买了个悭电胆啫，咁所以我哋将个100蚊悭电胆券呢我嚟做咩呢，搣撚咗佢，第一第二样嘢呢就将自己嗰100蚊呢自己揞多100蚊出嚟，就将屋企嗰啲悭电胆换晒乌斯胆，仲要将啲悭电胆呢抌之前呢就喺呢个垃圾房打烂佢，摆落个垃圾胶袋度去极度掩污呢个环境。 即係其实呢就係咁啦，即係要搞清楚呢一个点呢就係、是、即係究竟其实我哋香港一年倒好多水㗎嘛。 係呀係呀， 亦都倒好多电㗎嘛。 係呀， 亦都浪费好多电㗎嘛。 係 呀，即係其实呢我哋只要呢去处理咗呢一个所谓overproduce 嘅能源啊， 啱啊！ 我哋其實已經係賺咗， 係啊，但係唔得噶嘛，即係我哋而家嘅即係系統係唔得噶，全世界系統都唔得噶。 係、所以其實我哋根本就冇著數啊！即係你啲電反而有咗就用埋佢嘅重底。 仲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我細佬以前做中電，係中電其中一個工程師，記唔記得當年香港咪叫人一齊熄燈慳咗電嘅？咁咧，我话俾你听，中电同港灯唔会喺嗰段时间熄机头噶嘛。嗱，我哋嗰啲发电机系用 turbine 嘅，即系用嗰啲涡轮嘅。我话俾你听，啲涡轮机十部开晒十部，咁你悭咗啲电咪一样冇咗佢，即系佢会消耗咗佢嘅，即系电就唔能够储起佢噶嘛。但系电唔能够话你要嗰阵时先用噶，先开机噶嘛。咁所以佢要不断咁生产，维持一个电网嘅稳定噶嘛。咁你唔开。但不是慳了嘛，傻仔。 咁咪只係慳咗你嗰一幾年費咯。 慳咗幾蚊咯，但係嗰幾蚊唔代表你環保咗嘛，千祈唔好咁低能我哋。 所以我諗係即係夠期終極咧，其實即係呢啲咁嘅政策咧，亦都係多餘。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個政府講一啲廢話去呃啲市民，我成日都 係即係最尾真正得益嘅就係莫錦全咯。係 啊，同埋 我而家即係徹底咁樣對呢個政府投反對嘅一票，即係 咧。我覺得真係唔好。 因为你不是认真去，即是你其实没有认真去对待这件事，反而呢是用一个骗局 去欺骗市民， 是啊，将这些利益呢输送给你自己有咯，即虽然全世界人做事都是这样。 第二件事我想说就是今次的施政报告里面一件事就是医疗融资即是告吹了，医疗融资告吹了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 香港第日個醫療成本更加沉重。 嗱、 香港而家發覺一樣係咩咧？你覺得大家都成日都講醫院唔夠人，啱，醫院唔夠人，護士再開班，醫院唔夠人再請醫生，啲錢公帑啊嘛，係嘛？咁到某一個日子啊，公帑真係唔掂嘅時候，再愛嚟逼大家醫療融資嘅時候，呢條橋就係等於當年搞呢、這個領匯，領匯上一市，你廢佢啊？佢加租係應該喎，佢加幾倍租應該嘅，大佬你唔係點對得住我買咗領匯嗰啲人啊？我買咗領匯噶，你唔點你唔加十倍租，你點對得住我？啱唔啱先？我話鳩住你住公屋，我話鳩住你瞓街，啱唔啱？我買你股票，我係你股東，你要對得住股東。 如果你用商業嘅運作就無可厚非啦，講真。 啱啊！ 即係而家，即係當時其實早人已經好多人火燒到啲問題㗎啦。 啱啊！ 係啊，咁你哋嗰時候啲人又貪埋啲股票，咁咪將呢個公有產放棄咗咯。 啱啊！ 咁啊，不過冇所謂啊，反正我喺嗰度冇鋪啊。 阿順哥，我覺得而家咧，我哋應該搞啲咩係揾到食嘅咧？應該係搞政黨。嗱，我哋頭先嗰條 free 已經講， 唔緊要，我哋繼續，我哋下次講過啊。 啊， 下次講過，我哋今次繼續講施政報告啊，不如。 啊，施政報告。 因為唔係我哋下條篇冇嘢講啊。 係啊，係啊。嗱咁呢個曾蔭權呢單嘢，我覺得即係佢咁樣俾佢個外父係咪外父啊？ 親 家， 親家， 你擺到明啊，係喺納税人個袋裏邊搶啲錢出嚟，仲要講一個好咁明眼人亦都知係大話嘅大話，呃我哋啲小市民去到咁做，我覺得你直頭係揾我哋笨柒，同埋當香港啲市民係咪真係低能嘅咧？ 嗯，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唔係。自在嗰一百蚊，我覺得你係咪真係當我哋低能？即係曾蔭權，我覺得喺呢幾年裏面大事又做唔到啦。佢即係第一嗱，有幾樣嘢我要想講下呢個政府嘅，有好多嘅泛民議員或者有好多嘅議員就話我哋要2012年雙普選。搞個雙普選又點啊？冇飯食，有民主要嚟做乜啊？ 係都啱。 你講嗱，成日都話我哋唔應該設大陸有啲乜有啲乜，大陸有啲乜唔啱。我有個老友做走私生意，做咗十幾廿年。佢話大陸啊，如果唔係開道門俾你入去，唔係有咁多大陸貨，香港死好耐啦。唔使講咩啊，當年走私呢、這個電視機、走私車、走私電器，佢擲一支機關槍喺度咋。一支機關槍一個軍人啫，嗱兩個人輪班啦，每人睇12小時啦，好簡單啫，係咪啊？你已經上唔到岸，諗都唔使諗啊！一支機關槍你已經上唔到岸啦，你支機關槍嘅威力有幾大啊？佢都唔使你走私嘅啫嘛，冇咩重型武器啊，係嘛？佢劈劈劈劈掃一輪，你唔走啊？你都嚇到走啦，係咪啊？佢每呢個1000馬擺一支機關槍，你已經上唔到岸，諗都唔使諗，大陸都會放俾你上。大陸為咩啫？為錢。到我哋香港市道唔掂嘅時候，大陸搞咩啊？北水南調，搞自由行，搞大陸股市嚟香港上，搞大陸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全部都係真係阿公益你哋。 其實調翻轉咯，就係你講啲咩政制呢樣好嗰樣好，其實乜都假嘅。講到明呢、這個，其實你都要靠住一個好唔文明、好唔民主嘅經濟體系。 嗱，我又唔覺得大陸唔民主，大陸唔明。 唔係，佢。喂，民主是堅的啦，呢、這個唔使講啦，你冇理由話呢、這個，你話佢民主，佢仲唔開心添？ 你夠咪先？你夠日本唔民主？ 你唔可以做比較，我只係話佢唔民主啫、 啊， 我冇話佢幾唔民主。即係咧，呢個，但係調翻轉喎，你話佢民主，佢唔開心喎。 係。 喂，而家佢就係唔民主先夠威啊嘛。 啱啊。 係咯，喂，大佬，而家全世界驚嘆 China Speed 啊！你邊有可能啊？呢、這個犧牲一個 district 嘅人，全部人咧呢、這個日日24小時聽到嗰啲人喺度做基建，成個上海虹橋機場咧， 係 個 district 係成個做緊一個 amendment， 即係做緊一個建築嘛。 係啊， 24小時不斷開工，個職未話好就已經起緊嘢啦。 啱啊， 喂，屌你係中國先得㗎啫嘛。 啱啊，你外國邊得啫？ 係啊，咁而家外國屌咪仲傾緊咯。 啱啊，嘥鳩氣啊。 咁你人哋。即係中國我唔知啦。即係中國可能真係有好多負面嘅嘢，但係唔探討嘅，即係唔講嗰啲嘅時候，中國唔民主係真係做到嘢喎。其實做嘢就係唔民主㗎啦。 啱啊！你要民主做唔到嘢，你個個都岌頭點做嘢啫？ 係咯，同埋大家好多人其實都唔想做嘢㗎嘛。 啱啊！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有一班泛民議員咪講嘅，定民主義揚民主派，又話我哋如果唔實行咩雙普選，有啲咪一齊退黨嘅咩一齊咩？ 哦，五區總辭啊！ 咩五？ 在立法局裏面搶錢。我想跟大家講，他肯請辭我切切煲湯派街坊，我幾撚難先選到我十鳩幾皮一個月，你叫我唔撈，我屌你老母啦！ 好多人係咁諗啊，而家 啱啊，即係但係你不如你唔撈啊，屌！ 你只係點講咧？嗱，講真，你呢、這個成個即係如果咧呢、這個制度咧，對邊啲其實好多人都唔自在嘅喎、啊。其實我哋立法會裏邊唔係好多窮人嘅咋。 係。 你諗講緊咩？刘慧卿啊，梁家杰啊， 点嗰啲为废而废嘅啫，嗰啲真系狗嚟嘅。 唔系嗰啲本身啲钱都多到咧， 啱啊！ 屌人哋一分钟都赚你十几万啦、 啊， 使捻睇嗰啲钱啦、啊。吓、啊，但系佢哋都反对。 系。 吓、啊，其实即系老 Meta 唔知道啦。即系我就想讲咧，就系而家嗰个即係我哋其實香港你係睇住阿爺揾食咯。 啱啊！ 即係你講咩都冇用，你唔好搞啲，即係你搞啲嘢得罪阿爺仲衰。 啱啊！我覺得香港應該搞咩政黨咧，筍哥，我哋下次出嚟搞 共產 香港共產黨。嗱，你要中援，我哋直頭個口號係點咧？第一 cut 中援，香港冇中援派。第二樣嘢，香港搞共產。 嚇！ 李嘉誠揾到咧，拍硬檔分翻過嚟我哋度。你都唔使諗乜撚嘢啊！屌你袋落袋，袋你老母閪落袋。即係總之，香港就行共產。 但係我覺得唔得㗎。點講呢？如果你講擦鞋呢樣嘢咧，其實你點做都唔夠大陸好。 啱、啊， 即係你諗下人哋嗰啲，人哋 大陸而家都唔係共產啊！ 人哋擦鞋用個心去擦， 香港用手去擦嘅，屌你！ 喂，大佬你做埋啲嘢咁低裝，一定唔掂啦。 啱、啊， 咪就係搖旗吶喊係永遠都幫唔到件事，最尾死得最快嗰個係你。 啱、 反而做下啲反對黨，佢得閒要揾啲嘢 pacify 下你啊。 唔係，我覺得冇用噶，香港啲反對黨太冇能啦。嗱，香港啲反對黨淨係識幫咩人咧？窮人，唔幫中產咁樣。你香港反對黨冇用格，啲窮人屌窮人，佢係抵窮嘅。我想講俾大家聽，第一，我日日接觸攞綜援人士，攞綜援人士最想做咩咧？唔做嘢。嗱，而家有少少工作能力嘅人咧，都唔會諗住做嘢噶。點解咧？我出去而家做一份茶餐廳，6000蚊到，我攞綜援，啤兩個細路，攞萬幾蚊，實報實銷住間公屋，我會唔會做嘢先？正常不會做啊！我當年認識一個做媽咪嘅，即係唔係嗰啲媽咪啊，即係真係夜總會做媽咪啊！而家香港夜總會做媽咪好難揾食噶啦嘛，即係因為你已經少女啊，同埋少客去，佢又真係食綜援同條麻甩佬，咁同條麻甩佬第一時間咪啤兩件出嚟咯，啤兩件，咁叫佢做嘢咪暈低咯，去到喂你今日要做啲咩去到？哎呀暈，屌你老尾送得三次入急症室，你都唔敢叫佢做，第四次咪玩嘢咯，即係佢嗰種工作態度係咩咧？同你搞對抗，佢唔係諗住同你做嘢，佢係同你搞對抗。一想到攞綜援嗰啲，咪發爛渣咯。即係佢就係咁嘅生活方法，就生活咗十鳩幾年。咁你真係吹佢唔撚漲喎。 兩種人都有嘅，即係呢個我又即係綜援，其實個 case 咧就太廣泛。 係 呢、這個你知道，其實攞翻綜援60% 係老人家。 係 嚇，咁呢啲唔討論啦嚇。咁然後咧有10% 係單親，嗰啲又唔討論啦嚇，即係。我想可能是有部即肯定有部分人是不想做的，也都很正常，因为大家都不想做的。即我现在你不做有四皮，你做不做？ 当然不做。 不就是咯，一人之常情啫。 即是想都不用想了。所以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为香港中产出回口气。即是香港很多政党都是只是顾着穷人中产，什么懒福利都没有，纳税纳最重的。即我们在税基里面按比例是纳最多钱税。嗰、那個税收，嗰、那個税嘅比率啊，係令到我哋嘅生活成咗壓力嘅、即係唔會話啊、你成日都講，喂，我哋要對社會有承擔。 其實點解會咧？即係我知道你交税都交幾多啦。 係啊。 喂，但係咧，我啲同有啲 friend 咧，佢係講緊做教書嘅。 啊。 喂，都23000幾蚊月噶嘛。 係啊，佢咪加個月糧咯。 唔使喎，好似係。幾千元細幾千元 就阿爸阿媽啊， 嗰啲係咪幫你食？ 幫佢食咗嘅， 食好多嘅， 食好多 嘅。咁點解你唔抱你屋企人？ 我屋企有人咧。 有 邊個？ 你老母 我老母，我老母仲食緊呢個英國錢，屌你老味！ 我真係唔抱得嘅， 係唔抱得，你想佢死咪抱啦！我老母仲食緊英國政府錢。 我咁樣嘅。 係啊，我邊有屋企人啊，大佬？ 你細佬咯。 我細佬而家食緊呢個共產政府錢。屌你老味，邊有一報？一報條撚啊報！咁冇得報啦。第一，第二樣嘢，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應該揾中產嗰啲啦。譬如啊，單親家庭嗰啲個老母屌得下嗰啲黨，我同佢屌你老味，真係執佢兩 Q 啊！屌你！ 可能你唔係好想襯啊！ 喂，大佬，屌齋吹啊！即係起碼口爆，屌你老母！我哋冇福利不但止，屌你老母做啊做最多冚家拎啊！屌你見真係啊，好撚猛嘅！你見到食綜援，我見大部分都係咁啲仆街嚟啊！屌，即係 又惡又唔撚做又懶，即係你唔好成日講話啊，係喎，香港有工冇人做，啲人根本唔係有工冇人做，係因為懶。嗱，睇報紙咧嗰日我就睇到一樣嘢，咁咧有一個招聘會話而家啲年青人去見工，哇！你見到真係屌你老味，以為參加時裝展添，男人老狗著件老之裙咁嘅衫，戴頂嗰啲即係 Michael Jackson 嗰啲帽，屌你老味就去見工，你見到呢啲唔會請佢係嘛？ 唔係，我都同意，即係不過調翻轉咧，我哋唔從一個社會嘅角度去睇啊，即係從一個個人嘅角度去睇啊。即係如果我喺中環咧，即係我唔使做，但係政府俾到我嘅錢咧係多過我嘅收入嘅話咧，其實嗱講真，你去到40歲，你都唔會諗發達㗎啦，你冇咁癲啦，係咪啊？即係你譬如話廿零歲，你可能會諗住揾份工，都唔係諗住搏份錢啦，你搏個機會嘅啫嘛，係咪先？咁唔係你冇可能會低收入，即係你肯好平咁去做嘢 嘅。 咁你去到40歲都冇機會㗎啦，係咪？你冇機會，但係然後你唔使做，跟住然後咧，你攞份錢係多過你做嘢嘅話，喂，順理成章喎。 咁啊 即係你其實咧， 即係人懶係順理成章。 你要屌咧，我就覺得你應該係屌下呢個政府啊。即係你呢、這個喂，呢、這個人哋成條數計落，真係人翻工抵啲，咁啊就係梗係人翻工㗎啦。 咁啊。 喂，大家心裏邊都有條數㗎。如果你話喂，出到嚟呢度做嘢，世界做嘢，连机会都冇埋嘅。吓，仲要有中环喎？ 屌，我觉得香港 唔攞， 你听我讲啲， 唔攞系咪好笨柒先？ 香港政府一样嘢好笨柒，你俾嗰啲中环把捻咩？屌，你俾佢哋，佢斩令到呢个市道啊！你唔使睇边几笪地方，你定系睇下呢个天水围同埋你以前住嗰条乜捻嘢村啊？屌你宝田，大部分人都系食中环噶冚家拎，屌你老尾边人？邊有人無正業噶？個個不務正業嘅咧，仆街！屌你老乜日日就淨係識嘆早茶，屌你乜嘆完早茶乜撚柒都唔做，屌你老乜淨係識坐喺屋企睇電視，仲有一樣嘢攞中援最撚猛啊！中援而家有冷氣費，你知唔知啊？ 哇咁正啊！ 攞中援就唔應該開冷氣啦！我以前住冇屋區住咗十幾年，邊有冷氣啊？冇錢梗係冇噶啦！ 你嗰個年代過曬期啦！ 你唔好講呢啲，如果你唔係咁，你訓練唔到人自力更生。等於你養雞啊嘛！ 我而家咪同你講話，其實唔需要自力更生嘛。喂，屌！ 你而家喺我個袋度攞錢養班廢柴，仲要托看護班廢柴話俾佢聽，呢個世界唔係咁噶，呢個世界我哋社會無限啊！屌！ 唔係，所以我而家就係覺得，喂，大家就係計條數啫嘛。你如果你計啱數嘅時候，你咪唔做咯。 屌你老味屌！我想啊屌！ 系啊，咁但系喂，大佬唔同喎，中援嗰份俾你唔够喎。 中援睇下你点使啊？喂，大佬，中援唔够，你冇。 你系咪啤两件出嚟啫？ 嗱，你听我讲，如果我攞中援，我一定会。嗱，第一，中援嗰班人，你细个已经唔读书噶咯，细个已经 hea 咯，大个你又 hea， 屌你老尾！到之后吓，食下社会资源先，再唔系，屌你老尾，老捻咗，不如坐下监啦。即系等于你60岁啫，嗱，你60岁。你冇細路冇親人，你都唔爭就坐監啦，啱唔啱先？嗱，裏邊有醫生睇，冇冷氣冇人搞你，有飯食唔使煩，啱唔啱先？即係你冇分別㗎呢啲，即係我覺得呢個社會就係咁。因為呢樣嘢， 但係你攞中援有好處，可以去泰國旅行。 咁啊係， 係咯， 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知咩世界，屌你！ 喂，我又冇你睇得咁悲觀咯，屌你咩？即係如果俾我都攞，其實。 啊！你都會攞啦，屌！ 唔係，我冇話唔攞，我絕對認同要攞，因為你計啱數嘛。但係冇辦法，我而家距離中援嗰個數真係爭太遠啦。 係屌！ 係咯，咁我覺得我而家又唔係好辛苦。 唔係，同埋你講完中援之後，我想講話，而家年青人見工啫，屌你！我哋嗰陣時開公司都請過啲咁嘅人㗎啦。我話俾你聽，一請嗰啲咩 design， 即係嗱，你知我哋以前開廣告公司㗎啦。咁開廣告公司有啲叫 project manager 㗎嘛。我話俾你聽，上嚟見工都真係撚死你，男人著裙。你上嚟見份工，你正正經。京京都穿翻件恤衫西褲喎，屌佢老母，真係穿條裙上嚟喎，黑色長裙喎，我屌佢老母穿條黑色長裙，哇屌你大奶喇嘛，我以為大奶喇嘛嚟嘅，咦我話咦阿哥你嚟做咩見工，諗都唔使諗唔正啦，屌你，有一次試過有條女上嚟見工，個頭係粉紅色嘅，成個頭， 你沙沙， 成個頭粉紅色，我真係唔係講笑，戴個塊面就化妝化到好撚白嘅，戴個橙色黑超，佢一上到嚟，我話：咦，你見工？係啊，我見工。你哋搞啲咩 project？ 我就搞你老母。你屌你個夜總會都唔撚請你啊，大佬個頭粉紅色，你都執翻好睇啲啊，大哥。屌你老母點嚟見工啊？即係你出嚟做嘢。你而家啲年青人，你都顧下你嘅形象啊！你而家你話做啲乜撚嘅行業，物撚嘅行業都好，你都需要俾一個正經嘅人像人哋睇你正經翻工嘅，就唔係話你 個形象突出就一定請你嘅。嗱，話說近排好撚興咁，點解咧？我就睇咗呢個，而家咪有幾條僆仔參加咩星光大道之類之類嗰啲嘅，嗰個 project 叫咩？佢係名？ 唔係超級星光大道。 超級星光大道啊！阿森美同埋阿咩陳志雲有份搞噶嘛？咁咧就叫啲僆仔唱下歌啊之類之類。我話俾你聽，我一見到一班僆仔，真係發覺而家年青人真係垃圾。希望乜都唔做，付出少少啊，收益多多。即係呢啲真係不務正業，不務腳踏實地，就係呢啲垃圾。 唔係，我諗咧，你又唔可以咁講嘅。其實全部人都係咁諗嘅，只不過咧就 有更加濃厚啲啫。 有啲人有條件去做，我哋咧比較面對現實，就係知道呢條路咧行唔通嘅。喂，冇噶，呢個係你對呢個世界認識有幾多嘅啫。 唔係，你聽我講先，筍哥。嗱，你講喺藝術或者喺呢、這個演藝方面，你想殺出血龍，唱歌唔係要似人。我想介紹一隊樂隊俾大家聽下。呢隊樂隊喺80年代好出名嘅，美國叫 Dokken。第二隊樂隊叫 Skid Row， 應都係80年代好出名嘅一隊流行組合。 Boy Song啊，仲有 Boy Song嘅垃圾啦，點？人哋唱歌係好有個性，好有風格。第三隊樂隊叫做 Nirvana， 個主音叫做 Kurt Cobain， 全世界賣唱碟係咪有歷史以來賣得最多㗎？有人類史以來賣唱碟賣得最多。咁咧，裏面唱歌嘅人非常之有個性，唔會似陳奕迅，唔會好似而家有一隊香港樂隊叫做乜鬼嘢阿 Sir 定乜鬼嘢，唔記得乜陳嘅名啊。話嗰個主音唱歌好似陳奕迅，呢啲咪垃圾咯，似人。係 咯， 即係你唱歌有個性噶嘛。咁你嗰啲乜乜星光大道唱歌 copy 人哋，做嘢又 copy 人哋，咁你都係一隻 copycat。你要成名係要付出努力嘅，你要喺藝術方面有成就係要付出努力嘅。黑澤明喺藝術方面好有成就，人哋付出咗好多年努力。不是阿某阿秀行出嚟，俾个样人哋睇靓仔靓女就得噶啦。好多明星都付出好多努力噶，浅野忠信付出好多努力噶，人哋做戏系好有深度噶。 即系我咁睇咯，即系而家呢个，即系其实我就觉得而家啲人咧，其实就你都唔可以怪佢，就系因为我哋系一个赚快钱嘅社会。 系，唔系同埋而家啲人个馅好薄， 亦都好多嘢咧， 好急功近利， 好急功近利，即系亦都好容易得到。你譬如话，我哋喺下集上面再讲。 喂，好啊， 好， 拜拜。 Okay, 好，拜拜。